你这个人是浪漫至极又无趣至极。 那你可喜欢？ 喜欢什么？ 我 若说不，你会如何？ 学生运动闹了一下午，一直喊到了总统府前，警察拿着枪出来维持秩序，不一会儿把学生全冲散了。晚上，谢池在店里多做了一会儿衣服，阿如很早就回去了，周围的店也全关门了，黄包车也没有。他锁上门，走回家。一个男子骑着自行车快速地过去，撒了一地传单。谢池随意拾起一张，还是宣传抗日的，他折在手里，走一路卷一路，走出街口，传单已经被折得只剩下一小块了。有人跟踪他，谢池立马换了条路线走。这个人的脚步有些重，虽然刻意轻声轻脚，却还是掩不住的笨重，不是个胖子就是个高汉。谢池往巷道里绕，那里比较容易甩掉，也比较容易动手。男人跟差了，发现他没了踪影，步子加快，眉头絮的乱窜起来。到了一个拐弯口，忽然被扣住脖子，一把刀悬在他的下巴下。巷子黑，却不难辨清容貌，可不就是白天跟着在雨花台互传情报的米店老板？谢池与他装傻，大半夜跟着我干嘛？劫财还是劫色？ 我才要问你，最近一直跟着我干什么？ 话音刚落，男神迅即握住他的手腕，试图折压在墙上。谢池手臂吃痛，握着刀不放，抬脚就要踢他，男神力气大，抓着他的头使劲撞墙。这狗汉奸力气太大了，谢池没半分抵抗能力，他松开刀让他坠落，随即用左手接住朝男人肚子上刺。可他反应很快，当时又抓住了谢池的手。 够凶啊，再凶也是女人，想偷袭你还太嫩了。 他夺了谢池的刀，将他猛地一推，摔在旁边的木堆上。 长这么漂亮可惜啊。 他举刀过来，谢池随手拿了根身边的木棍，一棍砸在他脑袋上。男人不顾疼痛又刺过来，谢池双手握住他手臂挡下那压下来的刀，眼看着刀子就要插进胸口，他忽然放手，身体往下滑了几寸，刀尖入肩，没了一半刀身。男人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谢池趁机用手戳进他眼，活活把他眼珠子抠下了一颗。男人疼得松开刀，嘶叫着去抓他的手。谢池从肩上拔出刀，快速划过他的脖子，顿时血喷了他一脸。路上没人，即便有人他也不敢呼救，在小道里顺着墙走着。不一会儿有警笛声，刚才那狗汉奸叫唤了好几声，应该是惊动了附近的居民。谢池捂着肩加快步子，却觉得越发没有力气，刀口太深，止不住的流血。就快要摔倒的时候，一个男子接住了他。 哎，坚持一下。 他还没看清那人的脸，便晕了过去。薛丁青不敢带他去附近的诊所，背着他跑去了二里外。他也不敢在诊所逗留，处理完伤口开了药，就背着他火速离开。谢池失血过多，第二天早才头昏目眩地醒过来。他躺在一张架子床上，房子看上去又老又旧，多年未修葺，也没有打扫，顶梁上还悬着蜘蛛网。他掀开充满霉味的被子，欲下床。薛丁青拿着毛巾从外头进来。 你醒了？你别起来。 谢池见他，立马坐起身，拉扯到伤口，疼得钻心。 你快躺下。 薛丁青走到床边，见他警惕地看着自己。 婉芝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 似乎是有几分熟悉。 我是薛丁青啊。 谢池从前对他印象并不深，时隔多年依旧一点也认不出，可他却记得这个名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 我来南京工作，昨天晚上睡不着下来散散心，我就看到你了，你浑身是血，我一开始都没敢认，跟了你一段，我还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对了，你怎么在南京啊？这些年你一直在这儿吗？ 前年过来的。 给，你脸上的血我给你擦了，别处的你自己擦一擦吧。 不用了，谢谢你，我该走了。 哎，外面在找你呢，查得很严，你这受伤太明显了，还是等等吧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出卖你的。 说的也是，还是等晚些再走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 你杀的人是干嘛的？你是不是？啊，算了，你就当我没问。 这是你家？ 不是，我二姐的家，他们一家去年搬去广州了，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，我也刚来没几天，住在外面，本来想找人来打扫一下的，事情太多了，总是忘记。 谢池擦着脖子上的血，没有答话。 有点脏，你别介意啊。 没事儿，我还得谢谢你。